毓民讲堂之一字金钱，教你认识文言文虚词，包括解释及运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无分虚实。中文实词指的具体意义可以从形、音、意去理解，但是实字易分，虚字难识，知、乎、者、也并非一字金钱。如果懂得运用文言虚词，无论赞文或者说话，表情达意都可以得心应手。文白交融的文字，清通多姿，文章自然雅俗共赏，说话也不会语言无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继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后， MyRadio 推出全新中文教学节目毓民讲堂之一字金钱，2023年2月11日晚上10时首播，以后逢星期六晚上10时播出，敬请各位付费支持及分享教学节目，多谢大家。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My Radio 在2017年十周年台庆期间推出全新对谈节目《毓民会客室》，参与对谈的嘉宾都是香港各界的重量级人物。节目虽然是录影，但是秉诸百家争鸣之旨，播出之前只是做技术的剪辑，出席嘉宾的意见原汁原味播出。毓民会客室两季26集节目重新制作，在 YouTube 频道恢复上架，2月份起供各位 MyRadio 网友重温，逢星期四晚上10时播出。 MyRadio 捍卫言论自由，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请各位新知旧语分享节目以表支持，多谢大家。 我记得呢，第一次和毓民火拼呢，就是94年的龙门阵，完全咧估唔到个节目可以乒乒乓乓咁样咧，系大家拗咗大轮，而且咧各为自己嘅立场咧系争论。其实呢啲咁嘅节目咧系香港系少嘅，其实需要发展呢啲咁嘅节目咧，令到香港人更加睇得到唔同嘅立场、唔同嘅态度，甚至唔同嘅做法系需要嘅。我系中意呢个节目，有呢啲咁嘅辩论嘅模式。不过我觉得毓民其实温和咗好多噶啦。大家记得不要错过毓民会客室，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其实咧，即系呢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嗰个即系政府工作报告咧，其实大家仔细去睇咧，入边都有即系好多值得去分析同埋讨论嘅。咁不过即系跟住落嚟，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啦，睇下嗰啲专家点样噏啦，所谓系嘛。咁但系我只系突出一點，就是他提到這個就是台灣問題和這個港就是香港問題的時候那個說法，那這個是沒辦法跳脫這個就是習近平就是所謂習近平新時代的這個台灣問題，或者習近平新時代的一國兩制，不可以跳脫他那個範圍的。所以他在港澳治理的議題上面，他就認為就是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是政府未來的施政重心，堅定不渝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以及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原則。這個說法呢，也可以說毫無新意，但是這個是完全是習近平那個所謂港澳、就是、治理 嗰個原則嚟嘅。咩叫愛國者治港啊？咁咪有咗國安法，有咗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將整個香港嘅政治，即係香港政原本循序漸進嗰所謂循序漸進嗰個政制發展完全打破，係咪？咁呢啲我哋之前都有評論過，香港而家個90個立法會議員，你識唔識佢啊？係咪？嗰個產生嘅方式係極不民主嘅，係咪？咁佢唔會好 detail 去講呢啲嘢。佢呢份咁嘅所謂施政報告啊，就係政府工作報告，咁佢係做一個總結嚟嘅啫，係咪？因為佢收工啦嘛，已經係咪？有啲人而家吹緊佢可能會有機會做國家副主席，咁我哋咪睇下咯。啊，呢兩日就知道噶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講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台灣議題嗰度，咪又係嗰幾句，咁啊呢啲又係冇辦法跳脱習近平即係嗰個對台政策個基本原則，係嘛？咁啊提到反獨促統，不嬲都反獨促統噶啦，係咪？反對台獨嚇、啊，促進和平統一嚇。咁當然嗰啲提法咧，就即係可能台灣嗰啲所謂親中嗰啲評論人咧，就會將佢個講法去發揮啦，係咪咩九二共識啊，咩同胞血肉相連啊，必須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同埋制度政策等等。嗱，講到呢個台灣問題嘅時候咧，我就即係我有留意。呢、这個兩會嘅有關嘅報道，我就睇到有一個人，有一個婆娘叫做凌有詩，係咪？咁佢係中大畢業嘅，咁係台灣婆 ，OK， 咁啊叫佢婆啦。我識佢嘅時候就靚妹，喺中大讀緊書，係嘛？咁當然咧，我都係大佢十年左右嘅啫，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識佢嘅時候，佢係廿零歲啊，咁我啊卅幾歲咁啊。咁佢係來自台灣，但佢已經係香港人啦，係咪？咁但係佢喺即係佢嘅言論喺做全國政協委員嘅時候，就已經唔係叫做好大膽，係好刻意、好撲街 ，OK 係嘛？乃共產黨使眼絕勇曬字，無所不用其極，話出賣香港人，而家出賣台灣同胞，佢講咩咧？佢有一段説話咧，喺兩會度，即係喺人大，佢而家係人大代表，仲有台灣嘅人代表台灣人大代表，你憑咩代表台灣啊？屌你，因為你喺台灣出世，你係台灣人，咁咪代表台灣啊？係咪？屌你係嘛？咁佢而家係攞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護照定係攞中華民國護照先係咪？咁你而家好多嗰啲台籍代表喺大陸啊，嗰啲包括中國共產黨都有台籍代表啦，係咪？咁嗰個係咪台灣人啊？係咪？屌你出嚟！嗱，佢講咩咧？啊，即係講呢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嗱，呢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而家就冇乜人提噶啦，唔係。咁呢個咧就完，即係其實呢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咧就帶起呢個蔡英文攞起碼100萬票 ，OK？ 就係當年咧呢一個習近平佢走去解讀呢個所謂一中國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嘅一個中國咧。他就強姦國民黨，國民黨的九二共識或者一中國表就很清晰的，但是現在講就一定話俾人話你，屌你啫，呢個叫不合時宜，我都認為不合時宜。嗰一中國表我講過很多次，點解要一中國表呢？中華民國憲法是一個一中憲法，中華民國憲法都是一個統一的憲法，除非你抌撚咗呢本憲法，係咪燒毀佢，立嗰部台灣共和國嘅憲法？咁大家都唔談啦，包括而家國民黨都唔談啦，係咪？咁喺中華民國憲法嘅本文底下咧，就有好多所謂增修條文，即係嗰啲 amendment， 即係等於美國憲法，係咪？佢本文不動，但係有好多修正案，憲法第一修正案、第二修正案、第三修正案嗰啲修正案。咁台灣呢啲憲法增修條文咧？亦都等於美國呢啲咁嘅修正案，但係台灣唔同於美國嘅就係佢係針對台灣澎湖、金門、馬祖或者台澎金馬地區，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地區，如果純粹用嗰部中華民國憲法咧，就有啲地方就行唔通嘅。OK， 中華民國憲法嘅基本原則或者本文咧，就係中國只有一個，同埋叫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嗰個主權及於全中國大陸。OK。同埋呢一個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咁樣嘅，所以喺呢一個兩岸關係條例嗰度，佢又叫大陸地區，呢度叫台灣地區， 香港澳门就叫港澳地区，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咁呢个系你话讲句难听啲，用李敖嘅讲法，二任又好乜都好啦，系咪？咁你调翻转嚟讲，你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话呢一个台湾系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你咪一样系二任台湾，系咪先？唔系，咁呢个都唔讲。呢一部宪法本嚟就系一部统一嘅宪法，呢个系事实嚟嘅。OK， 咁但系而家你讲呢啲喺而家呢种客观嘅政治形势底下咧，即系中共咁强大，然后对台湾虎视眈眈，你再讲呢啲系冇意义嘅，我觉得咁啊。整个政治现实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中国共产党对抗，你不能够跟他谈和，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台湾人没得选择的，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冲突的。我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啊这个可能是有矛盾，没有矛盾的，因为它是极权统治或者现在独裁统治，这里假假地都叫做民主国家，是吧？那个分别很清楚的嘛，这个是还有什么疑虑的，是吧？但是喂，你凌有诗嗰种讲法系咩咧？你揾翻凌有诗嗰个讲法，啊好过分嘅嗰种讲法啦，系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改成一国一制，让台湾采行与中国相同嘅政治及教育体制，将台湾军队立编为呢个解放军。喂，共产党都未够胆咁样讲啦，大佬！你这个呢，你凌有诗这种讲法呢，就是助长台湾的台独的气焰。屌你个，你个八婆是台独来的，我告诉你，屌你了，真的。是吧，讲这些东西，是吧，找不到他的比较详细的讲法，这个是一条标题而已。不过算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吧，在这些这样时代一定是很多这样的人，香港都不少了，是吧，这个就是因为他有个台湾出世的身份，他在香港几十年的了，是吧，他就是应该在香港，我想他在香港在中大的嘛，是吧，那你就计下啦，是吧，几十年的了，香港现在六十几岁的了。讲到这些所谓即是身份的问题，最近呢这个金融时报就有一个报道，咁啊讲咩咧？就话咧，即系呢个系今日嘅报道嚟嘅吓，就话旧年选出嘅36个港区人大代表，咁系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嘅第一次嚟嘅啊，咁即系呢个系2022年选嘅，即系港区人大啊，36个代表啊，咁呢36个代表咧，即系因为有个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嘛，咁所以咧，咁呢一場運動咧就認為係一個外國勢力嚇，干擾香港啊，咁或者而家嗰啲，即係而家喺國安法裏邊都寫得好清楚啦，唔係其中一個罪行就係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啊，即係危害國家安全，係嘛？咁而家黎智英就係呢一個罪名啦。咁所以加埋呢一個實現呢個所謂愛國者治港嘅原則，係嘛？去審查嗰啲候選人啊嘛。咁而家立法會所有嘅議席咧，都係由呢啲所謂親北京人士取得啊。呢個啲外媒嘅報導啦啊。咁《金融時報》嘅講法咧，就係話喂。所以嚴格去審查呢啲咁嘅候選人嘅，係嘛？咁啊，呢個就係講個資格啦。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佢提到嘅咧就係咩咧？就係話唔可以有外國國籍嘅身份，以後唔可以啊，不能夠即係有外國國籍嘅身份啊。咁又引述劉兆佳教授嗰個講法就係話咧，因為英美兩國。都是即係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啊！呢、這個人即係屌你咩老而不死，是為賊也，最賤的一個學者嚟嘅，係我識得的學者，香港嘅學者裏邊，我認為呢個係最賤格的一個。OK， 佢總之每一次咧喺兩會咧開會嘅時候，佢都有嘢講噶，家產佢都會解讀啲領導人講乜啊，喺度解讀呢樣嗰樣嘅。屌你翻屋企瞓覺啦，街疏，屌你真係係嘛？佢英美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護照就變成一個忠誠問題。嗱，《金融時報》嗰個講法就係話，嚟引述佢呢個講法，跟住《金融時報》嗰個報導或者佢個分析就係話嗱， 而家就唔會俾你嗰啲有 BNO 嘅人去選人大代表噶啦。過去係有 BNO 嘅人呢個參選人大代表嘅，係嘛？嗱，我哋唔需要喺嗰啲名單度，即係當然啲記者叻啲嘅你就揾到噶啦，係咪？咁而家啲36個係咪全部冇 BNO 先，或者冇外國護照先？我唔知 ，OK 係嘛？咁根據《金融時報》嘅報導咧，就係唔得，係嘛？咁啊，劉少佳嘅講法就解讀點解唔得，就因為英美咧係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你揸住個 BNO 咧，你就有個忠誠嘅問題。BNO 嗰唔係正式護照嚟啊嘛，大哥，係咪？你啲仔女有冇攞我就唔知啦，係咪？係嘛？而家先至話，因為香港有個咁嘅即係反送中運動，咪香港嗰個人權受到重大嘅打壓，然後好多人就揸住個 BNO 去英國，係咪？咁英國政府亦都等於贖罪，係咪？違反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嘅，即係中英嘅雙方嘅諒解備忘錄裏邊提到嘅 BNO 係不能夠有英國嘅永久居留權嘅，係咪？咁而家又有機會有啦，5+1係嘛？咁所以而家咪20多萬人去咗英國咯，係嘛？咁我哋當然覺得英國咁樣做係100%正確嘅 ，OK？ 即係有 BNO 被拒絕係嘛？咁啊，因為以前都容許持有 BNO 嘅人士參選嘅，咁今次就好清楚啦，放棄護照，否則就唔可以參選啦，係嘛？咁老實講啊，即係我都覺得呢、這個。无妨喎，系咪啊？咁你嗰啲契弟，你既然咁忠诚，你唔好攞个 BNO 啦，咁啊嘛，屌你啦，真系唔俾你参选，参咩选啫？屌你啫，咁啊好正常啊呢个，有咩咁奇怪啫？系咪？不过你刘少佳又要行出嚟柒咁解啫嘛，系咪？咁啊要加一句英美系危害国家安全，咁又应该主张啊，即系你应该你咁捻有牙力啊！你個老賊咁樣有牙力，你係應該同阿習近平建議，應該同英國斷交，同美國斷絕外交關係。你敢唔敢啊？喂，你話呢兩個國家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喎，咁你仲唔同佢斷交？係咪啊？你應該上書習近平，嘛請佢同英國同美國斷交，係咪啊？喂，英國美國都係制裁香港啲官員啦，等於係咪啊？为什么不应该断交啊？有吉士的就应该断交，维护国格就应该要断交，跟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跟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屌你咪，你刘少佳应该走去跟习近平讲，你不讲你是契弟，屌你真是，你是老而不，屌你咪真是，不死都没用。讲到这里，偷偷先。